中听风雨似歌，谢了花结了果，被谁打破，那一个会变迁更多。叶有色，树无情，没有忧虑未来，年轮一圈转了无穷年代。下次他假使于这里路过，大概换了谁竟可更恩爱。蝉叫声鸣唱一时的高兴，为了夫子准时翻身。四季歌将风景换来换去做证，若有光影，人情自有枯荣。良辰美景可写一声声歌哭笑，路过这身份变了多少。就似他已有一家要照料，黄叶超生了，发都已白了。若有光影，人情自有风。